第三集，秦称第二天一直睡到中午才起，他生活作息没有规律，日夜颠倒惯了。昨晚与霍昭林在甲板上不欢而散，后来就去了二层的酒吧喝酒跳舞，一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回，然后便一觉睡到大中午。起了床也懒洋洋的没有精神，去自助餐厅随便吃了几口东西，拿了杯果汁，叼着吸管爬上了游轮的顶层。顶层的甲板上有一个很大的露天游泳池，聚集了不少人，穿着比基尼的美女们来来去去。秦称无甚兴趣，随便找了张躺椅坐下。王少杰二人听说他在顶层，找上来，见他眯着眼睛一副没睡饱的样子，不停地打哈欠。口无遮拦的王少杰揶揄道： 称少的样子怎么跟怀上了一样？ 秦称白了他一眼： 你管好你自己吧，每次打炮都不带套，小心回头十个八个的私生子找上门，你老子不把你逐出家门才怪。 总好过称少你到现在都只打手炮，还是关起门来自己给自己打，简直白活了二十几年。 程少，那边那小子又出来了。 秦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昨天被他教训了一顿的荷兰仿佛是个不计打的，又顶着那张小白花无辜脸出来四处晃悠，穿的还是昨天那身衣服，坐在游泳池前边不远处的咖啡屋外喝咖啡，不时的左顾右盼，似乎在等什么人。 这小子挺能啊，还敢出现在称少你面前，看起来心情还很好，昨天的事情一点没给他造成心理阴影啊。 王少杰啧啧感叹，亏他一开始还被这小子的外表骗了，差点见色起意，这种假白莲真绿茶绝对是他最搞不定的类型。 他竟然想方设法上了船，怎么可能被称少吓唬一下就躲房间里不出来，那不是白来了吗？ 秦称原本没有兴趣再搭理这个荷兰，却见这个时候霍昭林从咖啡屋旁的楼梯走上来，荷兰立刻起身迎上去。秦称的目光暗了暗，那边的两人说了几句什么，霍昭林转身进去咖啡屋，而荷兰依旧在外面坐着并未跟上。咖啡屋里，霍昭林一坐下，以杨大少为首的几个人就笑着调侃起他： 哎，你还真看上那小明星了，你怎么不把人带进来啊？ 就是啊。 霍昭林笑了笑，微微摇头。荷兰特地在这里守株待兔跟他道谢，什么心思他不可能看不出来，但那又怎么样，选择权始终在他手里。秦称又一次让人把荷兰给请来面前，总跟这么个人计较，他自己其实也觉得挺掉价，但偏偏秦二少爷这两天心情不好，又有人不知死活的往枪口上撞，就不能怪他不客气了。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在霍昭林面前晃悠，否则我不介意让杜雷好好招呼你。 荷兰没再像昨天那样被秦称一吓唬就委屈的红眼睛，反倒是笑了。 陈少这么在意我吗？是怕我抢了霍三少？我知道您跟霍三少有婚约，可昨天霍三少亲口说过你们还没结婚，您管得着吗？ 怎么说话的你？ 王少杰呵斥他，荷兰充耳不闻，只满眼挑衅地看着秦称。秦称却没生气，不紧不慢地喝着果汁，似笑非笑地瞅着荷兰。原本还挺嚣张的荷兰见他不说话，只盯着自己看，笑着的眼睛里带着毫不掩饰的不屑和轻蔑，他心中恼火，气势却不由得渐渐虚了。待到他目光开始闪躲，秦称才终于慢悠悠地开口： 这就对了，装什么白莲花呢，也不嫌膈应， 你小子这样可不行啊，这还没有勾搭上霍三少呢，就原形毕露，在人正宫面前耀武扬威的，也太沉不住气了吧。 荷兰目露羞愤，大概是因为没有人围观了，他也当真不装了。 你们这些人都是有钱公子哥，天生命就比人好，但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？要不是家里有钱，你们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除了吃喝玩乐，你们还会什么？ 就是天生命比你好啊，你嫉妒也没用，谁叫你不会投胎。 你又会什么？下九流的戏子卖唱卖笑，还是爬有钱公子哥的床？ 戏子怎么了？挤出下不也是个下九流的戏子，照样爬了有钱公子哥的床，嫁进了豪门。 就凭你也敢提我嫂子的名字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配跟他比？ 李风川摇了摇头，这个荷兰还真是不怕死。秦称最大的逆鳞就是他的家人，当着他的面诋毁他嫂子，绝对是在找死。出乎他们意料，荷兰红着眼睛低下头，竟又变成了昨天那副唯唯诺诺哭哭啼啼的小白花模样。 程少，对不起，您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得罪您了，真的不敢了。 秦称皱眉，听到脚步声下意识地转头，霍昭林几个人已走到他们身后来，想必看到了他刚才甩荷兰的那一巴掌，难怪这小子忽然又装上了。霍昭林停住脚步，看秦称的眼睛里带上了一丝并不明显的怒意。 你又在干什么？就不能消停一点？成天做这种事你觉得有意思？ 秦称不以为然地将原话奉还。 我跟你还没结婚，你管得着吗？ 那个霍少，我们先去楼下台球室等你啊。 等等，把他也带下去。 荷兰被人带走，秦称彻底沉下脸色。 霍昭林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 霍三少，你这样不好吧？帮着外人给程少难堪，你这不是故意叫人笑话程少吗？ 昨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救下荷兰，讽刺秦称管不着他的事，今天更是直接把有意勾搭他而与秦称起冲突的荷兰带走，为了同一个人两次当众打秦称的脸，可想而知会有多少人看秦称的笑话。霍昭林没有理王少杰， 随意欺负人的是你，就算闹笑话和难堪也是你自找的。 王少杰还想帮秦称说话，李风川轻扯了一下他胳膊，摇了摇头。秦称瞪着霍昭林，漂亮的桃花眼里渐渐蒙起一层水雾，眼眶微红。霍昭林转开视线， 你们继续玩吧，我先下去了。 他说完便与秦称错身而过，下了楼。霍昭林离开后，秦称也转身走了。王少杰不忿咒骂着霍昭林，李风川无奈道， 你没发现称少他很不对劲吗？一碰上姓霍那小子就失态，刚才竟然被气红了眼，那姓霍的再说下去他估计都能哭出来。 王少杰无语，天知道秦称其实这么在意他那个未婚夫，他们以前都被骗了呀。台球室里，霍昭林懒懒倚在球桌边，大长腿交叠在一起，随意的一推杆，漂亮的一杆入洞。其他人鼓掌吹口哨，霍昭林扬了扬唇角，荷兰默不作声地递了杯鸡尾酒给他。霍昭林的视线扫过他的眼睛，接过酒，没有搭理他。和霍昭林一起玩的这帮公子哥们都很有风度，对荷兰也很客气，但依旧带着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疏离。荷兰站在那里与他们格格不入，他却似乎并不觉得难堪，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霍昭林一个人身上。有人调侃起霍昭林， 阿林少，你那个未婚夫脾气似乎不太好啊，这不担心以后家宅不宁呢？ 荷兰的视线一直追随着霍昭林，想要听他怎么回答， 霍昭林弯下腰，认真的瞄准，再次推杆，在目标球应声入网后才直起身。 他就是那样。 所以呢，他就是那样的早就习惯了，还是他就是那样的没什么关系。虽然好奇的人不少，但见霍昭林一脸冷淡，明显不想提，便都很自觉地接过这个话题。何兰垂下眸，眼里划过一抹势在必得的笑。霍昭林握着球杆漫不经心地打着粉，脑子里不期然地又浮起秦称瞪着微红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模样，让他不自觉地微蹙起眉。傍晚时分，游轮回到海港码头，靠岸之后玩了两天，累了的男男女女们下船各自散了。秦称在停车场拿了车，开出来时看到荷兰一脸无措地站在路边，先他一步出来的霍昭林的车停在荷兰身边。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啊？ 杜少他带人先走了，大概把我忘了。 霍昭林微抬了抬下巴。 上车。 啊，不用了，我拦出租车。 上来。 荷兰咬了一下唇，没再拒绝，绕到副驾驶座坐进车里。秦称收回视线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加大马力擦着霍昭林的车而过，扬长而去。